朝鲜咸镜北道北部地区因解放后气象观测以来首次的特大暴雨而遭受了极其严重的自然灾害。为此列车开往救灾战区，全国各地都动员起来，把人力、物力、技术潜力都集中到救灾战区。还有那些部署在黎明大街建设工地等200天战斗主要战役的主力部队，正在被紧急派往北部地区救灾战区。内阁、各省、中央机关、各地工矿企业合作团体，也有各阶层人民积极报名参加以人民群众第一主义为第一生命的朝鲜劳动党的保卫人民战、服务人民战。铁路等运输部门搞好运输的组织和指挥，来展开旨在紧急运输建筑材料、设备和急派建设部队的紧张的战斗。